说到范逸臣呢，在2005-2006年的时候出道，当年有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，并且在很多的一些媒体上面都能够看到他，而且有拍摄一些电影。但是最近几年关于他的消息好像非常少。接下来要听到成名的这首歌叫做《幸福》。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，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。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就连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！这一段旅途，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。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上天也很孤独，好孤独，写情书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 雨滴它一点一点车窗上交织

羡慕范玮琪说她是人生的赢家，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然后在自己的工作事业上面也一直是顺风顺水的，没有什么的阻碍。而今天要听到她这首歌是一比一，我会觉得每一个所谓的人生赢家后背后肯定都有她自己的精心付出。随后会跟你听到韩寒的会是， 这是我，你不要和我抢，只在角落里想，现实理想中间隔着南墙，墙下站着无数的姑娘。随我方向，别比我更坚强，我还在针线中摇晃，摇摇晃晃拥抱着灰姑娘，我的我那遥远的理想，世上世俗的姑娘，休想，别想， 我一直很善良，我只是难免会手痒，昼夜交替就出现灰姑娘，今天晚上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失望是世上太肮脏，我早已在天堂，我在快乐，万物却在迷茫，我将要走向。 长袖连不皱，当爱离开后，我愿意为你反悔，真心牵上了手打破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我走过天山飞空，经雪季冬战歌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荣，两鬓发霜把秋凉凄然跌倒，绝望雪火中，纵然有丝依然挣扎，垂死在梦中再无法振作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留下爱的种种缘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温柔。

耳边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振信《火烧的寂寞》，也是今天的末尾作品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小浩明天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，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地滑落，渴望的想念还保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懂，死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我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，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，从山体滑落，渴望的想念还活着，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再坚持些什么，又是连自己也不是在吗，我不想祈求，就只好承受，可怕的想念分久久。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。